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嚟第四節嘅《浩浩汤汤》。咁啊，教授轉個話題啦，好嘛？ 好啊。 咁啊，我都知道你即係當選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即係記者訪問你，其中未講橫州之前咧、就講個2047嗰個地契嘅問題嘅。 冇錯。 咁我就好想即係等你補充一下啦， 嚇，係 咪？即係嗰個地契同嗰個 mortgage。咁呢個我覺得係市民最關心嘅一種大家緊扣嘅一樣嘢嚟嘅，或者你可唔可以講講？ 好啊，其實係複雜嘅，同埋會引起佢哋好混淆啊，兩件事又好似有關係，又唔係完全一樣嘅。嗱、大家會睇到政府嘅回應咧，就話哦，其實咧特區政府已經不停咁樣批出一啲跨越2047嘅地契㗎啦， 咁講， 咁啊即係冇問題啦，咁樣嗱，其實咧佢呢個就可能誤解咗我哋嗰個關注啦、我哋係講緊咧有兩件事，第一就係、如果你嗰個土地嘅契約係2047年係6月30日到期，而且你當時嗰個續租咧。並不是地政總署個別幫你續租，而是經過立法，是有一條條例，是續約條例，是第150章香港法例、是一次過將當時界限街以北是97年到期的所有地契一次過用法例的形式全部續租，其實它是有第150章的約束的。咁所以如果你要延伸，譬如話2047到期，所以第一個問題呢就唔係講緊你新批地跨唔跨越，係講緊當年自動續租到2047用150章呢一個法例， 係啊法例，法例 去自動續租到2047嘅時候，你會點處理？ 你有冇修改法例啊？立個條新例去 supersede 啦、啊？定 而家一路冇講就係、 是、一路啦。 其實未有答案。 嗱，佢話佢有政策， 係， 但係大家要明咧， 政策唔係法例啊嘛。 冇錯啦、你要記住，當年係一次過用立法嘅形式將全部續租，下一次其實就已經有法例嘅約束你噶啦。咁你下一次係咪應該要立法去延伸啊？嗰個續契就而家政府嘅講法就話：我唔使驚，我哋有政策，政策你見尋日都有啊， 死 啦！其他嘅屋苑到期都個政策咪已經續咗咯。咁嗱，其實市民仍然有一個憂慮，就係、喂嗰、那個政策可以隨時變喎，你冇法律嘅框架，而且上一次用150章係立法去續。去延續喎，今次你再延續呢一批，其實你受到150章嘅約束㗎嘛、你一定要立法㗎。嗱，所以呢啲問題佢並未釐清。我哋嘅建議呢，其實基本法係講得好清楚，123條係要特區政府自行立法。咁所以呢度呢就第一個疑問而家仍然係未釐清嘅、但係呢按揭嘅問題呢就更加迫在眉睫。 更大鑊， 但是政府是完全是忽視的。嗱，按揭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 其實他沒有答過， 沒有答過 地政，完全答你的回覆是完全迴避了按揭的問題。按揭才是香港市民最關心的問題， 因為夠鐘了嘛， 夠鐘 了30年嘛，去年30年已經夠鐘了。 你現在閒閒地你一尺都賣的，你萬幾二萬元，300-400萬最低消費，你有些去到成千萬，你講真，如果你供唔到30年，或者你呢個年期開始逐步遞減，只能夠供25年，或者只能夠供20年，對嗰、那個買樓嗰個人士嗰個影響係好大嘅。 即係銀行唔會批， 而呢樣嘢亦都唔會係一兩年可以傾得完。如果而家唔開始傾咧，唔知佢幾時先。 其實而家銀行嘅取態有冇索過係究竟係點樣樣？ 嗱，其實咧係。金管局最害怕，銀行是在2012年是曾經想批出40年期的按揭，想做多些生意，是金管局叫停，全部都要收到去 2047 年，差不多了， 剛剛所以你看到呢，其實如果你是沒有一個清晰 講明呢究竟我個按揭批出跨越2047呢到時會唔會有一啲重大嘅改變嘅話呢，其實銀行係會隨住係2047減，嗱譬如25年啊嘛，2047減25年咧，2023， 係啊， 到2023年嘅時候咧，其實佢就要叫停長過25年嘅按揭，然之後到2027佢要叫停長過20年嘅按揭，如此類推，一路遞減噶啦。因為銀行其實係做生意咧，要風險評估嘅。 係啊係啊， 如果佢評估唔到， 佢都唔會清個 risk 之後，究竟係唔係資本主義繼續咧？其實佢都唔知道收唔收得翻。其實 而 uncertainty 係一個好大嘅。係 啊，其實樓價都會跌嘅，即係呢樣嘢唔好淨係講 mortgage， 你就算係本身層樓個樓價都會跌。係 啦， 因為你攞唔到 mortgage， 成個即係少咗人買樓啦，應該嚇。 不，其實講真，如果你講契續呢個2047呢樣嘢，可能啲市民冇咁關心，但係你講 mortgage 續唔到，可能啲市民就會好關心嘅咯。 我 call 咁多間都計估唔到價，可能甚至。 我其中有一個即係觀察就是咩咧？其實香港由50年代首次引入按揭開始咧，其實當時是5年就最長還款期，跟住變7年，跟住變10年，變15年、20年、25年，到今日嘅30年。其實你會見到咧，過去呢60-70年嘅時間咧，香港可以樓價跑贏收入啊，主因就是靠延長還款期。即係你諗下，你個人工唔加。樓價升一倍，你應該供唔起㗎，係咪？我唔怕，你還長一倍時間，由10年變20年，你又供得起咯。其實過去就係咁樣咧，係延續咗好多呢啲咁樣嘅買樓發達夢嘅。但係到今時今日咧，突然間點解樓價咁高都唔俾延長啊？就係因為有政治風險啊，有基本法嘅第五條嘅框架啊嘛。咁我哋已經見到就係話，突然間喺呢一代人，明明個樓價升到幾倍喎，但係都冇辦法再用延長還款期去令到多啲市民供得起，呢個就係今時今日點解樓價變成民憤嘅其中一個主因啦。 而呢一樣嘢咧，某程度上亦都係因為個樓價俾人夾住咗，而令至到只能夠啲樓係越起越細，越縮越細。 冇錯啦，要買 用個樓嘅 size 嚟到就翻個價，而個價咧就俾個 mortgage 個年期夾住咗。咁所以其實咧一環扣一環。講真嗰句，如果我哋今時今日對我哋嘅居住環境咁不滿咧，其實即係大家要深層次咁去了解呢個問題。 當然啦，我就唔係話呼籲延長嗰個年期，事實上咧年期係有極限嘅。40年就係極限㗎啦，因為你諗下，你24歲畢業，就算你爸爸肯借錢俾你俾首期啊，你24歲供40年，你就64歲啊。 係喎，日本工工幾代喎，日本。 唔係，試過一段時間都諗咗。 壽命， 除非啊，除非 係啦，諗咗啦，跟住。 除非因退休年齡一路褪啦，如果唔係，基本上咧，你嗰個按揭，而且其實後生仔已經係講啊。一世供樓變樓奴， 樓奴 嗱呢個已經唔係一種理想嘅生活㗎啦。 是一個很痛苦的，就是剛才你說的一環扣一環，真的想流眼淚。所以我又在想了，就是你入到立法會呢，你會以什麼方式去搞返掂呢件事呢？因為我哋自己喺即係 孤掌難鳴， 我哋討論過呢，會唔會去追擊下我哋銀行界嘅代表呢？即係嗌佢喺嗰邊又可以有啲嘢做到 呢？大將仲踢個波佢俾佢，反正佢照當選都唔 係呀， 你咪俾啲嘢佢做下囉。 係呀，就當然係我嘅做法呢，其實就係除咗喺議會裏面係提出一啲問題同埋質詢啦，咁希望政府會回應啦。但係好可能佢都係回答一啲即係講咗等冇講嘅答案㗎啦。咁但係咧，我嘅做法通常就會喺個社會裏面咧去做呢啲討論同埋推動嘅。咁包括咧，我哋係可以直接咧同銀行公會就係約見開會，就住呢個議題，佢哋嘅準備係點樣啦？亦都可以咧，係喺市民嗰度咧做多啲論壇同埋座談會，等市民關注同埋睇下市民係會建議用咩方法去推動。咁咧就係三個係環節一齊去做呢件事咧，個效果應該係最好嘅。 其實我覺得呢個議題冇乜即係。邊派嘅 政治爭拗， 要處理嘅民生問題。 係啊，即係就算係即係保皇黨都應該係要搞掂呢件事，因為佢哋都係 即係有影響有樓㗎嘛。咁、啊、我都好希望即係你呢一屆可以搞到喎，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唔係淨係我哋業界嘅問題、 啊。其實當然啦，銀行公會有、可能有佢嘅政治考量啦、啊、因為呢一件事呢雖然本來案件係一個民生議題嚟嘅，但係因為佢牽涉到基本法第五條講緊五十年嘅生活方式資本主義不變，咁裏面係牽涉發動原生非常之政治，咁、所以我諗、先係同銀行界同銀行公會係有一個討論、然之後睇佢哋嘅睇法、再去跟進。 咁喺呢一節呢仲有幾分鐘啦，不如轉轉個話題好嗎？我哋想講講環保啊，喺、你嘅政綱都講好多環保啊，咁呢我哋亦都對環保嗰啲大口號呢有好多不滿啦，咁或者 Freddy 帶出嗰、那個我哋 我諗作為即係一個我哋業界啦、我哋都係響做即係practicing architect 咧，我哋成日都遇到好多講到好美滿嘅環保嘅一啲理想、但係真係做起上嚟嘅時候，嗰、那個 effectiveness 咧，其實就唔知係咪真係咁好。我舉個例啦，我啱啱就最近因為工作上咧，同個巴士佬傾偈喎，咁、佢就話一條269B 嘅呢條巴士線咧。原來基本上是傍住西鐵嚟行，咁但係傍住西鐵嚟行咧，咁所以冇人啦。咁啊，點解會冇人呢？咁因為咧就因為運輸署想夾多啲人去搭西鐵啊嘛。咁所以咧呢條 269B 咧就夾到上去好貴喎，那個巴士就好價錢係好貴嘅。咁但係因為咧啲地區人士要求呢啲成功爭取咧，佢、又要焗住又要係每半個鐘頭一班，咁所以就算冇人都好啦，佢都要行。咁遲啲咧巴士公司咧就仲要換架大車添喎，換架長咗三尺嘅大車添喎。咁你諗下個馬路已經咁擠迫啦，仲換架大車，跟住咧架大車入站出站就食埋個隔離嗰條線，咁跟住嗰、那個交通擠塞咧就惡化啦，或者佢轉出路口咧又要攞個大彎，明明個紅綠燈位可以出到八架車嘅，就變咗出六架車。咁呢啲一環扣一環一環扣一環落去咧，咁啊發覺其實點解我哋冇一個大政策，而我覺得最神奇嗰樣嘢就係，如果我哋有一個零碳嘅目標或者低碳城市嘅目標，點解其他啲部門唔去配合？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好神奇。即係譬如舉個例，個巴士路線嘅修改啦，或者係點解仲會批佢用架咁大嘅巴士咧？我哋今時今日係咪仲係用啲全冷氣嘅巴士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啲巴士冇冷氣噶，打開個窗行嘅時候咪已經好涼咯。咁點解仲要搞到咁大嘅巴士喺個馬路度行咧？咁 好啊。嗱，其實咧環保議題咧係裏邊有好多矛盾嘅。 係啦， 嗰個矛盾咧其實係未有解決辦法嘅。嗱，講幾個例子啊。第一個矛盾就係咩咧？一方面我哋好怕空氣污染，但空氣污染正正係嚟自就係太多路面交通啊，用嗰啲碳化石能。但係你話喂、要減化石能咪唔開冷氣咯，嗰啲車咪開翻窗。喂，咁佢話我咪吸緊出面嗰啲 PM 2.5 PM 10，我會話有肺癌喎。嗱，你見到個矛盾係咩咧？你應該唔好用冷氣㗎嘛，你應該環保㗎嘛。但係喂，我環保我變成受害者喎、因為其他人用嗰啲化石能噴出嚟嗰 PM 2.5 PM 10，喂我入曬肺，我會致命㗎喎。嗱，呢一個係其中一個矛盾，而家係冇解決辦法嘅。另一個更加大嘅深層次矛盾呢，係令到環保呢其實政府係淨係做假唔做真。點解呢？ 不如等一等好嘛，我哋等下一節返嚟繼續。 好嘅， 好。